1170人染病，重症患者增加2人，累计有40人。分析评估东京都疫情的专家组认为，新增病例的减少呈停滞状态，都内的感染状况和医疗体制仍然维持在四级制中的最高警戒级别。专家组在昨日的会议上又强调，东京都目前存在感染急剧扩散的危险，彻底堵截变种病毒极为重要。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大网仔路近西沙路回旋处较早前的坏车还未离开，现在来回方向的交通都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和西沙路近水浪窝。就在大网仔路近西沙路回旋处因为坏车阻路，来回方向现在分别塞到去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和西沙路近水浪窝。咁而较早前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第二三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一下啦。喺窝打路道因为有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同律伦街嘅慢线仍然封闭，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龙翔道因为水务急收，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嘅快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鲤鱼门道同样有水务急收噶，而家近茶果岭道嘅交界有封路，一带交通非常繁忙。而家将军澳道落去鲤鱼门道方向嘅车龙咧，排到去将军澳道近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塞到唐人新村交汇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识自我检讨啊，好事嚟嘅。 而我最估唔到嘅系读呢一个课程，识到有一个同样目标嘅女同学 Macy， 而且佢好俾心机学习，比起识揸小型飞机嘅我，更加熟悉飞行嘅原理。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的 Kelvin 在 Macy 身上还有什么得着？留意由劳工处展翅升建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王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终极展翅。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今日呢由我哋返去九龙西区，譬如话深水埗一定係西区啦。首先呢就係一首呢就係属于深水埗嘅歌。咁歌名呢就叫做幸福深水埗。 照顾邻里会使幸福散步，散步于深水埗。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嘅经典民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2000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的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呢度星期六晏昼4:10，十分啱啊，十分零九分啫，而家 系啊， 仲有 几 秒，仲 有 五秒， 系咪要倒数啊？ 三， 你点数慢，你都追唔翻佢一秒。 4:10 啊！呢度系陈晨成真做啊，直播室入边，各位，咁啊有莫莉啦，有思培啦，迪神喺度啊， 系咁啊，开始觉得咧暖翻少少啦，睇一睇个温度咧，原来真系几热，24度算唔算好热啊？ 24度中等啦， 我寻日啊出嚟嗰阵时啊，我搭车，好彩我唔知做咩事，突然间，因为我寻日出嚟做嘢，咁我知道嗰个做嘢个场地咧比较暖啲嘅，咁跟住我就着啲薄啲嘅衫啦，我出到嚟嘅时候好彩咋，因为点解我开始觉得热咁啱。跟住我睇到等火車其中一個人咧，開住天文台個 app 啦，當下講緊尋日嘅下晝1点钟啦。當下嘅時候係27度啊， 好熱啊！ 係 啊，我琴日著住衞衣啊，我覺得熱死我爭啲。 太陽八八出來了啊！ 系啊， 真系好热好热， 冇错， 热辣辣啊嘛， 系啊，好热好热，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就觉得开始有少少变化啦，温度，但系同时间咧，我亦都觉得 你都系透视装啦，讲咩啊你？ 我有少少沙网透下气咁， 湿啊，佢成日都 系咯， 你啊， 上架唔系 的神， 唔系我啊， 你啊， 我，哎呀，我以为佢讲上架嗰两个， 上架两个仲咸湿啦， 系咯， 系由心里面咸湿出嚟， 系咯， 因为就系头先就系想讲寻日啊，即系打开啲个，岔开啲话题啦。寻日啊，同呢个上家其中一个 partner， 即系一个主持啊，嗰、那个人叫张俊一啊，阿一哥啊，讲开又讲你啊，师培佢 系咩事啊？ 系佢话你哇，成日都好性感啊，冬天嘅时候咧，上身都好性感，但系下身咧着到棉衲咁翻嚟。 系咯，喂，佢又唔留意阿莫或者我嘅衣着噶，佢留意你嘅啫。 系喎， 系咯，你今日学生look咁样， 系咯，你今日咁吸引又唔留意。 系咯，我今日真系特登翻嚟就系谂住佢讲下我啦，佢日日喺我面前讲师培。 系咯。 跟住翻到嚟，竟然唔講我喎， 嬲！ 但調翻轉，你兩個今日講我， 係啊，我嘅係唔同咗嘅。咁但係即係阿師傅而家呢一個咁嘅透視裝係咩玩法咧？ 佢贏咗我嘛，就透視學生妹， 咪就係你學生妹唔得啦，你長裙學生妹先嬲啊！ 除非我著短裙學生妹，可能佢哋有得困我。 嗱咁啊，我覺得咧透視呢樣嘢就睇下你本身個人咧乾唔乾淨啦。 唔係因為 你本身個人都鹹濕嘅，你又覺得透視有啲嘢咯。如果你覺得你個人本身好乾淨嘅，透視攞嚟透氣嘅， 睇你個腦咯， 係啊， 唔係今個星期都係大家熱話啦，關於視覺上嘅嘢咧，就有啲大家又開始缺少啲視覺睇嘢嘅機會啦。 冇錯啊，因為其實上個星期啊，我唔記得咗啦，咗啱啱戲院其實就開翻啦，咁然後有好多好嘅戲睇啦，但係其實今個星期最大件事，我覺得就係 U 字牌嗰個嘅電影院，咁30几年嘅嘛，突然之間結業，咁跟住亦都引起咗好多風波啦，因為我見到我自己嘅面書平台上邊咧有朋友咧。佢係包咗一場戲院啦，即係包咗一場啦，喺 U 字頭嗰個電影院。跟住佢嗰日結業喎，咁佢嗰日就係諗住喺嗰場度求婚，結果佢成手都揸住，成手嗰啲飛啦，跟住之後入唔到去啦，結果就要移師去另外一個地方求婚。 佢即刻都包到一個場， 唔係啊！佢之前買定諗住喺嗰日。 意思係你話佢移師去第二度求婚， 佢揾到新 愛 啦。 系啊，咁啊，即系有啲变化咯。 系啊，好可惜啊。 系啊，即系里边有好多回忆噶嘛。即系你谂翻，其实电影院有好多啦，尤其是你细个中学嘅时候啦，或者开始睇 3D 啦、4D 啦，呢啲系好多即系陪住我哋成长嘅一啲感觉啦。咁另外咧，其实亦都引起咗一啲嘅涟漪。我喺呢一个嘅拍卖平台上面啦，就见到好多人将呢啲 U 字头嘅一啲产物咧，就拎晒出嚟卖，就话帮你搵翻啲回忆啊，将爱传俾人啊。例如系 唔得喎呢个，因为如果你真系觉得呢个系俾大家搵翻回忆嘅话，即系其实呢个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回忆，咁点解佢要卖出嚟咧？ 佢想送啲回憶俾你咯。 佢就只要送啦，唔係買啦。 咁你又啱，同埋我覺得呢樣嘢唔係好 work 啊。嗱，話住我講下賣緊啲咩先，譬如嚇係一啲戲飛啦，戲飛嘅飛眉睇咗噶啦已經。咁本身咧就將戲飛係幾多年嘅咧？嗰套戲係低俗喜劇嘅，咁啊而家賣200蚊嗰張飛眉，咁有一啲咧仲要勁到咧， 可能賣嗰個隻嘅DVD 都可能唔使， 系 啊，应该唔使啊。你买埋 VCD 都唔使。 仲要我做咩买？又唔我去睇嗰个回忆，你去睇啫嘛。我做咩买嗰张座位要飞？ 但有冇人会买啊？ 我就喺度谂紧啊，因为咧有好多人卖，例如系有一张佢甚至咧 放出嚟 啊。有啲人咧就将一大沓呢啲戏院嘅飞啦，就话俾你听20蚊一张，跟住买晒又可能平啲啦。另外有啲放到咧系个字咧。都已經蒙曬嘅啦，即係你睇唔到係邊套戲，總之係嗰張底紙賣緊係幾錢啊？阿毛，我睇 500蚊啊， 500蚊。 嗱，老老實實喎， 呢 個咧 拎曬出嚟賣， 又真係可能有啲生意。突然間諗起，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原來有一啲我哋以為好簡單冇用嘅嘢咧，原來係做到生意啊。例如大家嘅閲歷咯，你有冇諗過閲歷可以做到生意？ 過唔過期嘅先？ 使唔使我寫完嘢先？ 過期先值錢啊？ 點解啊？ 使唔使我寫咗啲嘢落去先？唔需要。譬如通常啲人睇閲歷就係你生日。打星星噶嘛，系啦，呢啲会唔会加钱先？ 冇用 ，O K， 系啦，冇用。但系咧系咩？边种月历咧？系以前细个嗰啲一揭出嚟，然之后几一个大九号咁啊，一个大字九号，下面写咗今日利乜、以乜、记乜嗰啲月历，咁、old school。原来啲人买嚟系因为生咗小朋友，生咗小朋友想纪念嗰一日，但系自己冇买到，咁佢哋就会上网去买翻呢一张，就系for纪念个仔仔生日。 但系有几好啊！即系会有人，首先就有人生仔先啦，跟住仲要系我谂起我都想要呢个日历啦，跟住之后先再上网去揾啦，其实都几难噶、 啊。但系我之前就系咁样上网 search 啊，原来好多人买呢样嘢，系啊， 我即刻走音。 有好几间卖呢样嘢，但系唔系贵嘅，20蚊、30蚊张嘅啫。咁、有啲可能特别日子，可能特别日子贵啲。即係可能咩1111咁樣啊，或者即係122可能我特別啲咁樣咧，即係都會一樣咯，就會貴啲咁樣。 即係證明其實商機即係周圍都有啊！之前我有同事同我講咧，佢新年嘅時候賣利是封都賺咗成1000蚊，就係將啲過往嘅一啲牌子出嘅利是封啦，就放曬上去賣。咁原來好多人買嘅，即係假設係可能 D 字頭牌子、C 字頭牌子或者 L 字頭牌子嘅出嘅利是封，佢話其實係靚嘅，即係可能有曬 packing 啊，跟住裏邊嘅包裝亦都好靚啦。即係好 fancy 啦，好高級嘅感覺。 但我諗啲名牌出嗰啲係有啲真係崇尚嗰個名牌嘅人，就真係會想買都唔奇嘅。 係 嗰啲唔係佢俾錢就買到嘛。 咁你又啱。咁另外啦，睇下呢樣嘢你會唔會買啦？有一啲過咗期嘅現金禮券，咁咧就賣1000蚊，但係其實咧佢係價值200蚊嘅啫，但係仲要用唔到喎。 喂，我哋揸 期嘛， 揸車人士好多啦。成日咧喺油站送嗰啲咧，好快過期噶，你一定用唔著，跟住好快就過咗咧，你又唔知點算喎，一係掉咯，咁送俾人咯，賣俾人咯， 係啦，佢咪就係拎出嚟賣俾人咯，但係你永遠都用唔到，即係我都唔知道有咩用啦。咁另外你嗰 3D 眼鏡啦，有好多人賣20蚊、30蚊啦，1000蚊一副都有賣。 哇！我發覺我儲咗10幾副啊， 你都可以喎、賺翻筆喎咁樣。 即係最近喺個籠底度抄翻咧，我10幾副嗰啲眼鏡都瞄落去有乜用啊？仲係唔同公司嘅喎。 所以我就諗咧，有啲人收藏嘅癖好咧，就係咪諗住升值嘅時候放出嚟賣？即係好多人嚟講，你有太多，但係可能對佢嚟講佢冇，然後有啲回憶噶嘛。 但好奇怪嘅，有啲人咧可能真係佢自己都係一個收藏家，佢自己收藏嗰樣嘢，咁跟住之後收下嘅時候，唔知係因為多得滯定點啦，佢就會攞出嚟真係放咯。因為話說我上個禮拜都去咗一個地方咧，專係嗰啲睇玩具車仔嘅地方嚟嘅。咁跟住之後咧，那個地方我見到有好多一啲盒仔，有啲就拆咗噶啦，咁啊揾佢自己揾咗膠盒入住去啦，咁啊賣幾廿蚊一個咁樣。但你睇到佢哋啲樣子，全部都係啲收藏家嚟噶，因為咧你同佢哋傾開嘅，或者佢見到我揸，因為我想買翻一個我而家嗰個嘅得意嘅玩具仔版本咁樣啦，咁跟住就周圍揾，因為其實好多地方都冇嘅，仲要係我嗰隻色就更加難啲啦，咁跟住就周圍揾，跟住去到嘅時候咧，我揸住呢個啦。系啲人咧，無論係經過嘅人啦，見到我有陣時傾開偈啦，又或者嗰啲鋪頭咧就話：，哇！呢架咩嚟嘅喎？係咪啊？係啊，即係佢哋真係會知道你嗰架係乜嘢嘅型號啦。跟住話我想睇下有冇得換嗰啲轆啊。咁跟住我想整到一模一樣嘛。跟住你揾下邊個咯？即係全部佢放出嚟嗰啲嘅堪稱嘅攤位嘅老闆啦。 全部都是真的識車之人， 熟曬啦。 係啊，你會睇到嗰樣嘢就係佢哋真係熱愛呢一樣嘢咯。只不過可能係佢平價放出嚟嘅就係、是、雖然係二手嘅，或者可能係唔知三手四手更甚。但是他们是公诸同好，看看有没有些人是真的需要的，那就放了他咯。 不过这个有一点的故事呢，就是我之前都是前一架车、然后就很想买回那个款式的，然后我就去找这架车仔，全部都没有，没什么小车仔出、反而大车中 size 车仔呢、就有出、但很难买，那我就问一些店铺老板，老板就说哦，呢車仔咧好難噶，因為咧你呢款咧係通常正行咧，人哋出完之後咧跟大車會送架細車嘅，嗰啲細車會買翻出嚟啊。 哦，係啊，佢真係好勁知道噶，即係譬如嗰啲轆咧，哦呢、這個轆邊一邊嘅架車邊一個型號比較似嘅，你想唔想咁樣啊？咁 咁厲害， 好勁噶！ 但係佢哋係專玩玩具車嘅。 係啊，但係你冇諗過嘅就係原來喺嗰個場，嗰、那個場你話係咪算？大咧，佢唔係一個商場，佢商場入面俾人刮咗一個地方出嚟擺好多地攤，咁、我諗可能萬幾尺咁樣，我唔知，即係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比我想象中大嘅，咁入面我諗至少可能有六十五四五六十個當攤嘅人喺度啦，咁但係你就發現，哇，原來咁多人 講英文係要 what？ 哦 what？ 我只口頭禪啫 ，what 係啦，咁原來又唔係 what， 我唔係講英文啊，唔係我自己自創嘅 ，what 我就 what， 咁跟住原來哇咁多人即係有收藏車嘅愛好㗎，即係原來係真係咁多住，哇你睇到好震撼㗎，因為入面真係好多車仔㗎， 成地都係車。 佢直情一層層啊，有啲台，即係佢有啲擺喺台啦，有啲啊冚埋落地下啦，有啲啊出面有好多格仔鋪啦，即係全部都係車嚟啊！ 哇！咁但係真係識車之人，你去到先有興趣。即係如果我本身冇車，女仔行去咧，真係冇 feel。 係啊，所以我去到周圍揾嗰啲美少女戰士精品。 佢就揀類似嘢咯， 係啊，同埋揾嗰架車仔咯，即係我其實最主要係想揾我自己個車嘛。 係，但係貴唔貴呢？如果你話二手，你仲要咁珍貴咁少喎？ 係啊，我嗰個咧，即係之前去過其他商場，即係譬如旺角咪一架有一個商場專賣車仔嗰啲噶嘛，有幾個地方，但係都揾唔到，就算揾到都好啦，都冇我自己嗰個識嘅，真係唔打唔撞諗住過去睇下見識下嘅啫，就揾到啦。 哦，買到啦， 買咗啦，但係而家就周圍揾緊個碌想轉咯。 咁可能要上網尋找一下， 啊、 因為有時咧，我覺得上網都好多知音人嘅，即係你以為自己揾唔到，你放上網咧，可能有個人就會突然間 message 你，突然間訊息你，就話俾你聽，哎，我都有呢款，你係咪要咁樣？咁但係如果講到電影嘅話咧，其實咧，我覺得最近都多電影係好睇嘅，其中一套咧，我覺得都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因為咧係幾有意思嘅一套叫《靈魂奇遇記》嘅、 我見到好多人講咯呢套嘢，但我就反而冇睇咯，動畫嚟噶嘛， 動畫嚟嘅，動畫嚟嘅，咁裏邊咧其實就幾得意嘅。本身就是讲一个中学的音乐教师啦，他就好喜欢音乐，咁好想成为一个出色的表演者啦，咁但是呢即是去到机会来的时候啦，咁他的灵魂就误打误撞呢就去到起点之前，即是去到投胎的位置，跟住就讲呢原来那个故事呢、 即是他突然死了， 是啊突然死了，跟住之后呢咁但他不肯投胎的，咁我就不剧透太多啦，但就讲、原来呢每一个灵魂呢当你真的投胎之前呢他说都要上堂的、咁就是帮你找回你生命的，是啦、学做人、找回你生命的火花，咁跟住其实 即系话俾你听，你上一世有啲乜嘢得着啊？你要讲翻俾佢听嘅， 反而唔系上一世啊，佢要叫你去揾翻 你下一世， 冇错。是启发你下一世，即系譬如你有啲咩兴趣嘅，咁佢就讲，即系呢个当然我估其实真实成分就比较少啲啦，但系其实希望令到大家联想多啲或者谂多啲啦。其实就想话俾你听生命嘅意义啦。佢就讲话其实咧人生可能我哋细细个好多老师咧就叫我哋写我哋嘅目标系咩，梦想系咩，跟住个个咧系啦，我的志愿你都要谂嗰个好远大嘅目标， 一定要系医生啊、护士啊， 系啦，我觉得其实真系好少人写话，譬如我想要做图书馆管理员，或者甚至唔系一个职业，我谂下其实真 系 好少，即系我中意收藏玩具。咁样唔得嘅咩？ 我而家卅几年前，我怀疑我同三十年前啦。如果你问翻我的志愿咧，我而家谂翻第即系以前想写咧，我已经谂到明确嘅目标 啦。 我的志愿，我彭永仪希望将来变成大个嘅时候做一个有钱人员。 哇， 咁咪得咯？我做咩仲要咁辛苦做律师做医生咧？ 但系好多人写完我的志愿都做唔到噶， 通常都 系所以你写有钱人唔得。 系啊，所以嗰阵时我细个嘅时候，你写咩啊？ 写咩咧？ 我写自己做空姐，跟住我做唔到。 我第一个做唔到 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即系我的志愿其实系一个生命规划，即系你初头定咗个目标，你想做乜？咁嗰个规划就后面条线，你真系咪跟足你嘅规划咧？就好难讲。所以你讲嗰套戏其实就系究竟你点样规划你嘅人生？ 都系嘅，唔系。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佢亦都想带出咧，因为个老师其实佢一直都系向住嗰一个目标进发啊嘛。跟住其实 side check 佢想话俾你听，其实你生命之中亦都有好多好美好嘅事情，譬如话我讲少少情节啦，就系当佢翻去地球嘅时候啦，当然系出咗啲事故啦，一啲小意外，咁佢就唔能够顺利地翻去自己应该要去嘅位置。咁咧，跟住但系反而咧，佢嘅一个同伴令佢激发起，其实原来生命中有好多有趣嘅嘢，譬如话你仲记唔记得自己可能食嘅嗰个 pizza 系几咁好味？即系有时我哋好赶时间，好快将啲食物吞晒落个肚里边，但系你有冇时间俾自己好好感受一下咧？或者系我哋第一次食糖嘅时候，嗰啲糖嘅美味，甚至系可能行过出街嗰啲微风吹过嚟嗰种愉快嘅感觉，其实好多人都忽略咗。即系除咗我哋人生要 set 好多嘅目标之外啦，其实生命之中亦都有好多呢啲嘅意义，一啲嘅确幸，你可以留意一下咁样咯。 嗯，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电影咧，其实系合家欢噶嘛， 合家欢噶，合家欢噶。 因为有时呢啲动画可能即系啲家长谂住带小朋友睇咧系闷噶嘛， 或者小朋友睇唔明咯。因为而家成日讲好多嘅卡通啊动画，全部系俾大人睇噶嘛， 系啊， 小朋友睇唔明噶， 同埋 唔好话小朋友，大人都睇唔明噶， 系啊，同埋有时太恐怖咧，对啲小朋友未必控制到啊，但系会影响场入边睇戏嗰啲人咯。 系， 即系之前咪有嗰咩怪兽公司嘅，有家长带小朋友睇，我系当时喺嗰个戏院啦，但系小朋友睇未入场前咁样喊到癫咗，话怪兽好惊，但系家长其实谂住俾小朋友睇，但系同时俾自己睇，因为系自己童年回忆噶嘛，但系最后入场真系爆喊半场咯。 哇，小朋友原来惊呢啲嘅咩？ 咁你怪兽恐怖公仔嘛， 都系， 咁你小朋友你好难控制佢话唔惊噶嘛。 咁又系，不过我觉得呢一套就大人细路都啱睇，不过咧细路仔睇唔睇得明咧，好明显就即系佢可能睇得比较表面啲啦，纯粹只系见到啊一啲好得意嘅公仔或者成个故事嘅发展啊好有趣，但系大人会感受多啲咯。 错爱，有谁救我不幸？被留在地里浸，觅热吻。然而对你，我无法太安分。但求是没遗憾，尽人事做怕余生。良心会斥责我从未陪衬。只想找一个伴，敢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事半，就是爱情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若少沉闷，怎么敢谈判？顽强性格带来更重灾祸，热情未被承认，但仍旧自命有团火。如果老天有眼派你来扶起我，只想找一个伴，但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 个伴，越找越不乐观，但现在已不管，情愿调整自我观。 做人都有好多嘢要学嘅，都有好多学问嘅。例如你点样喺日常生活中，你遇到好多不幸啊、唔开心嘅事，点样去化解？ 无法 化减自己的压力，去好好咁样过每一日，令自己开心。啱啱听过 Eden 有呢一首《E 先生连环不幸事件》，转头翻嚟继续侵相思，认真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要求特区落实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防范和压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反映维护国安工作对国家及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重要性。李家超批评前年开始香港出现大量鼓吹港独的违法行为，香港国安法立竿见影，警方国安处至今拘捕大约100人，社会暴力行为锐减，鼓吹港独的行为大为收敛，特区政府亦一直努力配合国家针对外国干预推出反制措施，包括暂停履行或搁置和部分国家的移交逃犯协定及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以及取消美国外交护照持有人免签证访港安排。律政司再度成功复核民主派初选案被告的保释决定，继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保释被撤销之后，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下午听取陈词后，决定撤销另一名前立法会议员郭家麒的保释，他要继续还押。旁听的郭家麒太太向丈夫做心形手势，并且挥手道别。郭家麒亦都向亲友挥手。医学会会长蔡坚亦有到庭旁听。高等法院今朝早驳回律政司就东区区议员郑达雄保释决定的复核，郑达雄以原有条件获准保释。高等法院下昼继续处理律政司就另外两名被告的保释复核，包括南区区议员彭卓琪及西贡区议员柯耀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为了用好新冠疫苗存货，已经要求负责统筹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研究，再开放可以合资格接种的组群，满足有需要率先打针的市民诉求。鬼社交专业表示，明白近日有关几宗严重个案的报道令市民多了犹豫，但他强调多位医学专家已经指出严重个案和疫苗接种没有直接关系，并且重新打针的好处远远比不打针好。林郑月娥又说，直至昨晚累计大约162,1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占16岁或以上香港居民总数的 2.5%。 难怪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今早在电台节目表示，以这个速度香港要等到2023年才能够完成全民接种疫苗。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按照目前新冠疫苗的产量，中国应该能够在今年底至明年中达到7-8成的疫苗接种率，即是目标人群9亿-10亿。他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又认为，面对全球疫情蔓延，中国应该带头做到群体免疫。国家卫健委早前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内地累计90,034宗确诊，4,636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大望仔路近西沙路回旋处的坏车，因为较早前这一段大望仔路近西沙路回旋处的坏车阻路，现在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分别去到西沙路近水浪窝和大望仔路近沙角尾。就在大望仔路近西沙路回旋处的坏车阻路，龙尾分别去到水浪窝和沙角尾。之后同大家跟进封路，窝打路道因为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龙翔道有水务急收，去荃湾方向近富山道桥底的快线都是封闭的，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鲤鱼门道同样因为有水务急收，现在近茶果岭道交界是有封路措施，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的第一二线封闭，另外茶果岭道近鲤鱼门道的第一二线亦都是封闭，车龙就排到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现在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一段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荃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近西贡消防局。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咧，早前近十八乡交汇处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咁但系而家龙尾都去到近唐人新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以及系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 好，喂，咁啊，新闻时候，我哋之后就开始我哋今日嘅游戏时间啦，系咪？ 系啊，今日 set 听 game on 系边个负责准备？ 今日我啦，梗系 你啊， 我啦。嗱，我今日咧，我带嚟呢一件事咧，我觉得系好切合我嘅，即系呢个超级近嘅 tips 啊，好切合我嘅。你两个会唔会用咧？师培有用过，但系呢个都系同类型嘅产品，你用嘅平时应该系大嚿啲嘅。但系同我哋呢个行业咧都非常之系有关系嘅。至于系咩咧，买咗关子先。 好啊。 Saturday game on。 好嗱，各位听众们咧，应该已经系网上面咧准备好你哋嘅手机啊，电脑啊。手啊， 系 佢准备打字噶啦， 仲有耳仔， 系耳仔准备打字啊， 听住我哋，究竟有啲贴士系乜嘢？ 冇错，咁啊，今日咧我嘅Saturday Game On 咧，其实就会系头先讲咗少少卖关子啦，即系同我系有关系啦，师傅有机会用到啦，其实阿嬷都有嘅，不过我今日带翻嚟嗰个咧系唔系平时大家用嘅 size 嚟嘅， 进化版。 又可唔可以话佢进化版都叫进化版嘅？ 大 size 版， 唔系大 size， 就系唔系大 size。 即系师培用嘅大 size， 唔系啊！师培平时用大 size， 你平时都应该用大 size， 但系佢今日戴嗰个系细 size， 系细 size。 哇，好 即系一定有嘅，我哋 你哋一定接触噶啦，做呢行好难接触。哇，我今日我唔想俾好多 tips 啊，因为我讲就好重 的。耳方我识啊，今次两个喇叭嘛， 中文即系咩？ 左右耳麦扩音器， 中文系咩？ 中文唔系扩音器啊， 耳朵扩音器， 乜耳筒？ 即系你都系唔识咯。唔系今日呢个咧唔系冇翻兜嘅， 系 OK 冇翻兜，但系呢一个嘅用品咧系我好贴身嘅， 我好唔好貼身啦，即係我平時都需要用到佢啦。係近呢幾年開始拍嘢多咗咧，咁係經常會換嘅。去追求佢嘅進化嘅、 哦， 相機好近啊！呢、這個貼紙 係啊，我係咪近呢年紀先至會想用嘅？之前係完全對我嚟講冇用嘅嘢嚟噶， 好似又唔係喎。 哦，即係之前好耐之前已經有， 已經有用 了。你睇我幾灰，即刻我本來好充滿信心，哦，跟住哦。 你好耐之前已经有用 了，好耐之前已经有 了， 要用电嘅啦。 佢呢个唔使， 唔使用 太阳能， 太阳能， 佢要配合一啲嘢先发挥到作用。 哦，可以啊， 即系佢系配件，佢唔可以单独用嘅。 好啦，喂，太近啦呢、這个，因为是非题，是非题 ，OK， yes no question。 OK， 带出街用嘅， 我呢个系带出街用嘅。 佢系咪会帮我哋保存一啲嘢噶？ 唔系， 唔系 ，OK。 佢系唔可以湿水嘅， 唔可以湿水嘅。 我出街唔带佢会唔会唔自在噶？ 唔会， 即系我可以随时唔带佢啦。阿师培吓， 嗯，系啦，冇错。我应该系唔系好贵嘅，我觉得$100楼下。我自己估咋吓， 系。 size 佢话细 size， 有冇话特定有啲时候我好需要佢噶？因为头先嗱有分别嘅，因为头先我就系话我唔带佢会唔会唔自在，即系话佢可能未必有用啦。但系有阵时有啲嘢，譬如就系、是、当女性生理期用嘅，咁平时唔带佢唔自在，因为平时冇事啊嘛。但系有阵时我又好急需要一定要用噶嘛，所以我就问呢个问题啦。 佢唔急需嘅，亦都唔系生理状态下要用的。 我知道都冇可能喺呢度拎翻嚟嘅。 可能我突然间话，我有啊咁样。 你问老婆借个先，俾你估咁 啊。系啦，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唔系。 佢细到系， 下个礼拜我攞呢个嚟估咯。 好啊好啊，我下个礼拜一定估中，一定估中。 手掌咁大到嘅啫， 手掌咁大到。 哦 ，OK， 即定系再细啲， 细过手掌， 细过手掌， 细过手掌。 咁系手指第一节咁大到。 细又可唔可以叫细个咧？ 细过一只麻雀， 差唔多 size 咯，手指第一节差唔多。 哇，咁啊好细粒，真系儿童我而家学识啊。一时想不起去儿童 我之前咧，点解问佢系咪储存一啲嘢咧？我以为系手指啊。 哦、USB。 好啦，喂，听众们可以一起帮佢哋两个解答噶，因为你哋系一条 team 噶。OK， 咁啊，听众们全部都系同你一条 team。 系啦，咁一阵间咧，迪神咧，即系会。讲啊，或者解答一啲嘅问题，就系靠你哋上去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问完之后咧，我哋就有呢啲免费 tips 啦。 冇错， 如果有嘅话，你当帮我哋又好，上去留言俾我哋啦。 系啦，咁啊，带唔带电啊？通常啲人都问噶嘛。 系啊， 头先师傅有问过类似，系啊，铁定胶啊，咁样呢件嘢咧，虽自己自身唔带电嘅，但系配合啲嘢咧，佢先至发挥到佢嘅作用嘅。咁胶唔胶嘅咧？佢唔係膠嘅，係啦。咁究竟係啲乜嘢咧？咁啊，俾你哋思考一陣先咯， 好 嘛？思考一陣啦。咁啊，聽眾可以繼續留言話俾我哋聽，究竟你有啲咩問題想問啊？ 全氣的、素顏的堆滿身邊，轉眼間反抗的一秒觸電。有种冲动入夜便上脸，出手真诚越练越熟练，打我一跌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吓怕，接掉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你都不正Baby girl 未得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Hypnotize you just like baggy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让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You're my kind of guy, I feel like the way you vibe。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感官张开倒下，洞察招式比高下。Say what? I'm a winner。Baby girl, 被得插。 出边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很角色，只很尽卖自尊。 周时间系应该行下嘅，听下呢啲音乐啊，放假嘅时间，俾啲活力自己。呢首歌佢已经话咗俾你听啦 ，Lady Killer 佢系 Fat Boy 啊。 Game on level one。 太犀利啦！听众们咧已经系好即系熟悉我哋每一个人嘅性格，咁啊佢就话嗯，的神买啲嘢啊，唔方贵啦，咁样出手唔会贵嘅，咁样 ，sorry 呢样嘢贵嘅， 真系啊， 唔 系我而100蚊留下啫， 唔好住，问咗系几贵先， 有几贵啊？ 因为可能100蚊佢哇好贵噶，100蚊嘅咁嘅 呢件嘢，我喺香港揾咗好耐都买唔到，我要托人喺韩国先买到， 咁夸张。 500-800蚊， 哇！手指一折咁大嘅啫， 系特价先有500几咋，你正常都要600-700。 但系对正常嚟讲真系好贵噶， 好贵啊！我净系买肉痛啊，买唔买好啊？ 但系500几蚊一样咁样嘅嘢，我真系有， 值得， 我真系有。 唔系你有用过呢样嘅呢类型嘅产品，哦、但系呢个系进化版，哦、因为呢个系进化版。 哦、 即系啦，但系对于我哋呢个行业嚟讲咧，系需要嘅。 是 真的可能又再 headphone 咯， 应该唔系，但系似系嗰啲嘢，类似同声音有关嘅嘢， 扩音器， 系 啦，左右扩音器咁样， 立体声而家好兴噶嘛， 系啦，阿 C Y 就问啊，系咪未化妆用噶？唔系唔关事啊，呢啲唔关事。有人就话啊，系咪充电线啊？咁500几蚊条充电线咁劲， 嗯，同埋其实我 可以一次 过 充 啦， 充架车啊。 因为之前已经太多雷近嘅嘢攞出嚟俾大家估，咁所以的神应该唔会再 我唔会翻兜噶啦，所以耳筒都唔好谂啦。 系，多谢你啊，系咯，好好嘅 tips 啊。 咁我真系冇翻兜啊，耳筒都唔好谂啦，因为耳筒俾你估过啦，估到烂啦，系咪先？ 系，同埋唔可以湿水嘅， 唔可以湿水啦。 系咁啊，本身系唔带电嘅，但系要配合其他嘢去 用嘅， 可有可无嘅，唔需要话突然间好紧张嘅时候就一定要用到佢。 因为呢样嘢咧，其实系一个延伸嚟嘅。由于科技嘅发展越嚟越劲啦，日新月异啦，咁所以啦，我哋其实咧呢一个嘅产品啦，本身其实佢用 处你讲住 sales 嘅，即系呢个我哋嘅产品咧。 嘅聲線可以走喺呢個通，但係其實因為呢樣嘢咧係我哋日常電話都用得做到嘅，但係呢個配件咧係可以放喺你電話入邊用嘅。 嗯， 嗱， 我大約知道係乜嘢啦。不過咧，我諗我屋企嗰個真係大過少少嘅，但係變攜式嘅。咁即係話頭先佢咁講啦，就係要黐落去個電話度用嘅。未必係黐啦，總之係連接電話去用嘅。 好啦，你既然估得咁出色咧，你试下俾翻啲 hint 上我， 系咪？ 睇下你系咪估中我讲嗰样嘢？ 系咪手掌咁大噶？ 手 指 啊， 而家手 指 一折 咁大 嘅啫。咁大嘅啫。 咁 我又谂过系咪嗰啲无线插电啊？ 唔系嗰 啲插电，而家有啲系真系好细只圆形，或者一个插咗，你就咁动部机喺度咁 样。哦，系啊，插咗啦。 咁嗰啲系真系几百蚊噶嘛？ 你俾啲 hint 佢啊，咁。 我知啦， 佢知系咩啦？ 我觉得佢估到。 我觉得我估到啊。 所以頭先我一開始就話師培應該會比你用得多。 哦，係，我每個星期都會用嘅。 係咩啊？ 係咩？ 你咪要知答案係嘛？ 係啊， 我要咁直接啦。 係咩？每個星期會用嘅。 你估下先啦，係 每個星期你都用啊？ 冇錯，咁但係你係黐住個電話用嘅。 每個星期都用咩？ 唔係咩？要每個月先用啊？ 我想你一个月用几次咯， 一个月用几次，仲唔系 M 巾？ 系啊，你做咩一个月用几次 M 巾啊？ 咁咪几日啊嘛？ 唔 好一日啊？ 咁啊，应该话用几日咯？ 咁咪几次咯？系 换一次叫一次喎， 系咁又系，咁又系，佢啱，佢啱，我唔识啫。 同埋咧係冇分男女嘅呢樣嘢，係我哋如果要拍攝啦，或者係要， 係啊，所以我咪話個燈咯，夾電話嗰、那個，佢話 唔係燈，燈唔使咁貴啦， 100% 肯定佢一定諗唔到呢個方向， 真係啊， 我覺得佢諗唔到、這個， 但係其實你冇嘅，應該嗰樣嘢你唔會買 嘅，你唔會買，你真係唔會買嘅呢樣嘢， 因為啦幾百蚊一樣嘢擺喺電話，我梗係唔會買啦， 係啦，燈你就反而會買。 燈唔會啊！我而家買嗰啲好平， 唔係普通夾電話嗰啲配燈啊，你又會買啦， 係 啦。 幾廿蚊啫嘛， 但 係 我呢、 這 個我呢個產品你唔會買嘅，但係你會用過，係咪先？我合唔合理啊？呢樣合唔合理啊？ 哦，插喺電話個麥， 係咪決定先？ 係， 你得一次機會。 我哋未掂喎，摸下先啦。 係喎，係喎，係 喎，俾你摸下先。好，嚟嚟嚟嚟摸下啦。 點解咁細粒咧？要咁貴咧？我等我試下先。誒，摸唔摸到咧？啊！哇，好搞笑喎、啊！但系呢个头嘅，啊，俾你摸 系啦，所以我就话有机会你都估错咯。 嗱、欸，首先啦，摸到咧系一粒好似蘑菇形状嘅嘢啦， 干唔干净噶？ 干净嘅， 应该有好多。 喂，嗱，我想 摸咗先， 我想讲一讲网上嘅听众们啦吓、啊，有人就问系咪自拍神器啊咁、样啦，咁有人就问喂，系咪放喺镜头上面用个鱼眼镜？咦嗱，嗰啲都真係500多元價有， 好貴 㗎 嗰啲， 因為鏡片好貴。 係，同埋咧一 set 咧有幾塊鏡片㗎嘛，佢嗰啲真係幾百蚊㗎。 我之前睇用咗個1000多元嘅，但係真係1000多元唔捨得買。 又或者咧近期咧都 hit 嘅，咁啊其實都，但係我就一定唔會用咯，就係嗰啲咩 VR 嗰啲咧，我插喺個電話度啊嗰啲啊，係啊，嗰啲裝置啊嗰啲咧，即係令到你可能立體啲啊，打機嘅時候嗰啲。 你有咩睇啊？一先有用啊嗰啲。 佢有咩？ 佢會用呢啲啊！ 佢嗰啲要近啲啊！ 對佢嚟講，佢有用啊，因為佢近啊，佢觸摸唔到，但係佢眼球睇到啊。 但我想講，你知唔知我之前係有呢樣嘢啊？ 嚇， 係咪好奇怪啊？ 要嚟做咩啊？ 係啦，點解咧？我唔係用眼球 想，你唔係想揾下一學新嘢啊？ 係啦，即係我唔係想做下啲手部運動嗰啲，我唔係嘅。 係咯，係咯。 係啦，咁話説做咩事咧？但係佢送俾我係買嘢嘅時候送嘅，嗰樣嘢係真係希望我有手部運動嘅時候用嘅。咁話説做咩事咧？嗰陣時咧，我就買咗部韓國品牌嘅電話。咁嗰陣時係啱啱我諗買嗰陣時可能係6年前到啦。咁嗰陣時係真係。開始盛行有呢個嘅話 VR 技術嘅一啲擺落電話個面，咁當然嘅嗰陣時係簡易版或者流啡版咧，因為啱啱先出呢個技術嘛。咁我買個電話嘅時候，佢就送咗嗰個盒俾我啦。 哦， 個盒好得意嘅，真係好似我哋平時如果潛水咧，咪有個嘅 眼罩 咁大嘅嗰、那個咁樣嘅嘢吸住個電話用咯，就裝喺電話度用咯。系啊， 哇！但系会唔会近视咧？我谂紧， 其实咧似放大镜咁好头晕嘅，你唔会睇。 但系镜片唔好真系会嘅，尤其是初代咧、我之前都玩过朋友屋企嗰啲咧，哇！戴咗一阵打只射击游戏啊，眼晕咯、啊，痛啊，直情眼球。 好辛苦噶，同埋我有 次阿一而家睇嘅时候会唔会头晕？ 阿一嗰啲高科技啦， 好留心噶喎，因为一定要。 佢有乜所谓啫？ 佢投入喺个世界就唔攰。 佢放大某啲位 置，佢再慢慢观看，另左另右啊，都好睇咁样，可能系咁。咁 但 系，但 系系啦，但系呢一个咧，听众们嘅问题咧吓、另外就系有一个叫做OTG 系咪 4K 嘅 cam， 即系又系啲影拍嘢啦，即系影像嘢啦嘅镜头啦咁、有人就问阿 Teddy 咪录音笔 ，咦，好似啊嗱，因为我而家摸到一嚿海绵， 唔好形容俾人哋听， 系唔记得咗，太兴奋。 因为我未读完，咁啊，仲有个就问系咪嗰啲 USD 卡，系啦，跟住另外就系头先问有冇化妆用啦，系啦，咁、你可以形容一下你冇。 嗱，而家咧其实系立体嘅，首先呢嚿嘢，咁咧佢系一条圆柱，佢其实咧有三个层次嘅，咁首先你就当有一条圆柱体嘅嘢啦，然后喺个尾部嗰度咧，再有一个平时我哋 plug in 插。耳机嗰个头， 系 嗰、个头唔知唔系叫3.5mm，唔记得咗叫咩啦。 系，总之系个插头啦。 系啦，然后佢个顶头嗰度咧就有少少海绵嘅。 系啦，而每个人嘅手指尾都唔同长度啦，但系我嘅手指尾系比较短嘅。咁我头先摸过啦，佢系同我手指尾嘅长度系一样嘅。 真系咩？ 好短噶，我手指尾。 但 系 唔系，都长过你手指尾。 唔 系， 你 嘅 手指尾长 啲，你手指尾长啲。 吓唔系？头先摸到你嗰支棍系咁长。 小心啲讲，我头先件物件嗰个病啫， 系 啦，系啦，啊，唔好乱咁噏。 你嗰个物件啊，讲紧 唔系，梗系咯， 的神物件， 今日带翻嚟嗰个系啦，唔系我嗰个物件，系今日我带翻嚟俾大家估嗰支嘢。 我重新讲一次，的神今日带翻嚟支棍啊， 系啦， 系啦，好似我手指尾咁嘅咋， 系啦，唉，唔系， 即系 唔会啊， 支棍啊，好似手指尾咁。 唔好再讲啊你， 系啊，前面有海绵圆形嘅。 唔係咁樣嘅， 係、哎、冬菇頭嚟啊！ 係啊，真係真係冬菇頭， 真係冬菇頭啊！好嘢喎，有研究嘅咧， 唔係摸到嘛？ 乜立立地啊？ 唔 係 啊， 潮濕啊！ 地 哦，淋淋地， 海綿啊嘛， 立立地 嗱、啊，叫咗嚟唔好成日諗嘢，諗咁 傷到濕都只係69% 嘅啫，立立地啊！好嗱，呢一個嘅產品大家要投水啦，係咪可以講講自己嘅答案啦？但唔好理我先，唔好理我先，我覺得你有機會估到， 好 冇講 先。我擺明估到啦， 我估到啦，頭先講過啦。 咩嚟？ 咪頭， 咪頭， 係啊， 錄音咪 係啱嘅，大家可以攞出嚟啊！呢、yeah, 一、這個 有冇咁貴啊？呢、這個 好貴， 但點解咁細粒嘅？嗱，佢真係 貴係貴在佢咁細粒啊！ 哦，喂，但好难收音喎、啊、嗱，因为咧平时我哋 可以掹咗海绵出嚟睇下。 哦， 掹啊， 你可以掹。 掹得噶，掹得噶，掹得。 你今日立立地嘛？ 你摆低500蚊 啊？掹啊！ 平时我哋咧真系要 冇抹干净啦， 有啲立黐黐啊，又好似佢咁讲。唔係擺得多塵咧，佢都會變咗粒黐黐嘅。 哦，都係都係都係，同埋而家潮濕。 有啲塵潮濕之後就會粒黐黐嘅。O K， 我真係唔知啊呢、這個。 你冇留意啊？ 冇留意、 啊。得閒摸多啲嘅， 你揾個盒入住佢嘛。 我有防潮嘅，平時。 嚇、啊！要防潮添。 因為呢啲電子嘢，你真係唔防咧、嗯，你冇得保噶啦、 啊。 你過一年保養，你唔知佢會唔會入水，即係有潮濕嗰啲水氣噶嘛？尤其是佢咁細粒。 你又啱。 咁如果有水嘅話，我錄音嘅時候係咪？ 咁唔會，佢直接係佢直接靜曬咯 ，dead air 咯，因為佢錄唔到嘢咯。 我以為嗰啲平時我哋咪有陣時錄音咧，我哋咪都聽到啲嚓嚓嚓 嗰啲。哦，嗰啲係接觸不良，先、哦、至會有呢個聲。咁但係今日帶翻嚟嘅呢一支咧，就係一個喺韓國咧嘅買先買得到啦，因為香港冇乜地方買到啊。咁、嗯、就係一支錄音嘅咪頭，係、 嗯、 啦。 咁啊好搞笑嘅， 更新跟咗好耐噶啦， 係咪啊？但係咧呢個頭咧就唔係平時用嗰、那個生果机用嘅头嚟嘅， 因为生果机有得转3.5，头先你讲得啱，就系3.5mm 嘅转头。咁你只要配合到3.5咧，其实都得噶啦。基本上我哋平时啲电话咧，嗰啲插头咧，除非系生果机，如果唔系其他品牌都系3.5嘅。系、 嗯、 啊，咁啊，今日带翻嚟嘅就系呢一个啦。咁、嗯、啊，平时我拍片啊，最常用嘅一个器材。 好啊，影俾大家睇啊。 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100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 上去俾大家睇下，听过有石永利有呢一首《100岁备忘录》。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人权受到侵犯，敦促澳洲立即关闭所有离岸拘留中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大网仔路近西沙路回旋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大致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工程啦，喺窝打路道咧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慢线因为有工程暂时封闭，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龙翔道有水务急收，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嘅快线封闭，龙尾就喺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鲤鱼门道近茶果岭道交界因为水务急收咧，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嘅第一二线封闭，龙尾去到近启田道回旋处。而茶果岭道近鲤鱼门道嘅第一二线亦都系封闭嘅，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而家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咧，近收费广场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电话机楼。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繁忙的，咁嘅龙头咧就喺白沙湾码头。咁就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段塞到去近西贡消防局。咁而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带咧，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木棉山。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3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勿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登望学校的中五级学生薛维琪，可以叫我 Suzuki 的，咁我而家15岁，咁因为我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咧系好有兴趣啦，今年咧就好荣幸可以在月旦古今向我最喜爱的中国历史人物致敬创作比赛入边嘅古人日记部分咧获得高中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你知唔知印尼朋友第一句学嘅广东话系边句呢？ 我系 Lavina 嚟自印尼。 我第一句学识嘅广东话系唔该，多谢人同埋点扣人都用得好方便。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登望学校的中五级学生史维奇，可以叫我 Suzuki 的，我现在15岁。因为我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是很有兴趣，今年就很荣幸可以在月旦古今向我最喜爱的中国历史人物致敬创作比赛入面的古人日记部分获得高中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玻璃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係 港珠特工队。 5:10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 系啦，今日港珠特工队又系俾你哋食好嘢嘅时间， 哇！ 但系俾你食好嘢之前，我好想问你哋个问题啊。咁今日我嘅范畴就系讲一啲关于三文治嘅嘢啦。有冇一啲嘅三文治你哋系特别有喜好噶？因为我想讲咧，我每次去到面包铺咧，我只会系拣某几种嘅面包去食，我唔会特登去破格對去嘗試啲新嘢㗎，即係例如我去到麵包鋪，我一定只會係揀吞拿魚麵包啊、菠蘿包、 腸仔、 雞尾包都會，但我好少，我除非突然間的一聲，因為我唔係好中意食椰絲，唯獨是如果真係食椰絲嘅話，就係雞尾包。所以如果我突然間係我心血來潮想食嘅先買，但如果你話首選嘅一定唔係佢哋，腸仔包咯， 係啦，腸仔都多人食嘅，或者菠蘿油啦， 我都唔會噶， 真 係噶，唔會噶。跟住同埋咧，有一啲嘅麵包鋪咪有嗰啲雞蛋咩餐肉嘅雞蛋火腿，嗰塊雞蛋好怪噶， 假蛋咁樣， 正方形咁樣，好厚，個口感好似牛油咁樣，唔係雞蛋味噶嘛， 係啊， 我都唔得噶。所以我好少揀呢啲麵包。 我自己咧對麵包咧係鍾情雞尾包嘅， 嗯， 因為我係雞尾包粉咧，每次嗰陣時即係可能是翻工啊咁樣，以前就算做電台，可能1-5咧，我出門口前經過巴士站一定買一個咯，例食嘅，每一日例食。 你唔會厭㗎？ 我食嘢唔厭嘅，我對一樣嘢好中意咧，我係可以鍾情到不得了嘅。 知唔知點解我唔係咁一定好專一？佢你睇到㗎啦， 係啊， 專一嘅樣 有版你睇。 系，有版你喂啲 friend， 唔系你翻嚟讲，我都唔想讲呢个 get， 我自己讲完都 get 毛管冻啊，俾人笑我孏啊， 又孏过你啊， 咁 样，因为咧，点解我咁讲咧？鸡尾包咧，我会有阵时突然间想食，但系尽量我唔拣咧，因为我知鸡尾包好肥啊，咁同埋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而家坊间我哋买嘅面包咧，越食咧越好快肚餓，即係唔同以前食完之後係真係話，你食完之後可以頂住個肚會飽嘅，即係而家唔冇呢支歌仔唱， 好似好快吸收曬咁 啊，好快就會肚餓噶啦。 都係嘅，我聽過我屋企人講咧，佢覺得喺出面買嘅麵包好似食咗風咁樣嘅，即係好好味，但係咧轉咗頭你就好餓。但係我自己覺得咧，睇下你食係中式定西式嘅包啦。我自己覺得咧，中式嘅包好似飽啲喎，例如係我平時好中意食叉燒包，都會食嘅，或者係咩榨菜肉包啊，菜肉包啊，或者甚至係有菜脯包啦，而家好多呢啲中式，另外番薯包都好飽嘅， 芋 泥包都好飽嘅， 番薯包我冇食過。 咪就係將啲番薯蓉， 即 係 一樣叉燒包餡咁啦， 係啦，不過冇肉咁樣咯。咁， okay。 但係就裏面淡淡肉，唔係淡淡呢個番薯嘅， 係 啦。咁我自己覺得都幾好味嘅。 嗰陣時有呢個嘅報告有研究過啊嘛，咁話因為啲麵包點解食完之後越嚟越 有陣時哇咁快肚餓嘅，又或者你食完之後，你而家越食，即係可能以前嗌一個包就得，而家要食兩個甚至乎三個先飽嘅，係咪我大食咗咧？即係就開始有罪疚感啊嘛。咁、原來咧之前都有研究過，即係有一啲嘅調查有講。你拎上手，你會 feel 到原來嗰啲麵包好輕、原來就係因為佢哋製作嘅過程嘅時候就可能一來想軟滑啲啊，食落去嘅時候就淋啲啊， 鬆軟啲， 鬆軟啲啊，就打咗好多空氣落去，所以嗰啲堪稱叫做空氣包。 所以食風係啱嘅， 係真㗎， 食風啊！咁所以咧就係食完之後，點解我哋會都繼續肚餓嘅咧？咁樣咁，所以就係某一啲嘅可能麵包鋪咁佢就真材實料啲，咁啊真係落足曬料嘅時候，咁、我哋食嘅時候咪會飽肚。所以可能就是剛才師傅說即是為什麼有些麵包的時候會打即是會吃的時候會飽肚一點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的、那行了如果一樣價錢的話你想飽一點你那天去稱一稱看看誰包比較重一點就買誰 但我喜歡你剛才說我喜歡吃中包嘛、我喜歡吃西包因為呢西包呢好吃一點就是通常吃西餐一個 set 呢、那個包加那個湯吃煮菜前呢、我是吃三個包 餐包 那個好正、 三個餐包沒得頂啊還要叫加包咯再 可不可以的 吃完煮菜的時候如果我見到它有些剩或者幾個隔壁台不吃我就拿埋咯 隔壁台 不是我會問一問你不是不吃包我要這樣但我可以吃很多個那些包的、 好肥啊這樣 是啊 但那個包真的好吃 真心好吃 但很奇怪的如果你買回普通那些包其實可能你坊間都有得買 不同的 是啊你回到去可能可能人哋即係微波爐叮熱咗，跟住你加個牛油唔同啲啦。咁好啦，你照樣喺屋企攞個牛油，跟住再喺微波爐叮熱咗之後再嚟食啦，都係唔係嗰個味道嘅喎， 係感覺嘅喎。感覺的問題 可能是比錢香一點比錢的包香一點 沒錯 你買回家不是比錢嗎 貴一點嘛你吃那個餐你為個包 那是 還有你那個餐正常只有一個包而已即越珍貴的東西你就覺得越好味 珍而 重之說完麵包另外我想問你們的問題就是呢坊間現在除了有很多傳統的包之外、剛才我們都說了來來去都是吃某幾種包但是呢我想問一下師培就比較特別一些番薯包薯仔包那些我最近都不會吃的我覺得很奇怪 我都沒有 是啦但是呢就是真的现在就可能太多师培这些人了越来越多呢即是要有些噱头或者可能是觉得要特别一些才可以吸引到这个的客源而真的师培的客源是很多即是不要说我们在笑师培说、师培很另类啊这样 我 没 笑 的 我没笑的 主流来的 偷笑一下听着 我没听过的嘛 我主流来的 所以其实可能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店铺都会搞一些gimmick的例如你现在见到很多的公仔头的包你就知啦，越好得意嘅 猪仔、 熊仔、熊仔啊咁样。咁但系有啲咧就系入面嘅馅料特别啦、 哦。 以前咧边度有咁多咩薯仔包啊、紫薯包啊，咁有好多呢啲。咁而家越嚟越多啦。我有好多我系接受唔到。我想问一下你哋嘅接受程度可以去到边？你食过最奇怪嘅包系咩？嗱，我讲我自己先啦、我台湾有一个包，我成日都好想试嘅。但是我真的接受不到自己试过的包就是有一个呢很出名吃那个什么综合味道即是有火腿、有蛋有芝士夹埋那块蛋呢是薄到一块蛋皮咁样嘅。是啦咁三隻字嘅。三即是个铺头咩三隻字嘅咁样。 阿珍个包。 曾经呢咩呀 阿珍个包。 是啦阿珍个包。咁呢个阿珍个包呢就之前曾经又话香港而家都有卖到好贵㗎。 啊、 我见到而家好个贵到 十几廿蚊 㗎。几蚊啊 好 似贴咁样。 你嗰边可能几蚊一个但呢度廿几蚊我真係接受唔到咁贵嘅。咁但係佢呢就有啲特别嘅版本就係、是。咩啊？士多啤梨酱加芝士， 其实唔差喎，听个名。 你食过啊？ 我未食过呢、這个，但系士多啤梨还士多啤梨，即系芝士还芝士，各样都系好食噶嘛。嗯、但捞埋，我觉得未必系差喎。 冇问题啊，我平时屋企自己都会咁样夹。 捞芝士、 啊， 睇你系边种芝士、 啊。你三文治夹芝士系好正常嘅事嚟噶。 但你加埋果酱、啊， 你果 jam 咁啫嘛。 你如果屋企咁啱冇火腿咁搽浸果 jam， 亦都系好正常嘅事啊。 系，你可以搽果酱，或者你可以。夹芝士，但你两将两样嘢摆埋一齐就好有问题、 啊。如果讲怪咧，我反而试过一次咧，就系人哋唔知边度整到咁奇怪。嗰啲提子干包我系唔食嘅，提子干大家食唔食啊？ 食。 提子干包即系麦包咁啊，啲 friend 啊， 好味、啊。 尤其是有个叫车轮包，以前好中意食。 嗱，系啦，但系嗰种嘅质料，然之后佢加咩咧？加芝士同加肉松。我就覺得好難食啦！ 哇，芝士肉鬆好味喎、 啊！但加嗰個提子乾啊， 提子乾， 你會覺得我本身我唔好食提子乾啦、啊，我覺得兩樣 mix 係唔合理咯。 係如果你講開提子乾嘅話、平時我將提子乾同埋麥皮一齊加埋一齊溝水係有啲奇怪嘅。 我唔知你咁，但有好多人又會加埋啲堅果擺埋落一齊食噶。 係啊， 但因為我溝水，可能啲人溝奶個樣冇。 我都係開水嘅麥皮。 係咩？ 係啊，冇味啫嘛。 呢樣嘢亦都係我接受唔到嗰樣嘢嚟。 麥皮加水 要走曬啲提子乾先嘅。係，我覺得麥皮係唔可以擺落提子乾度。佢可以擺堅果，但係唔可以擺提子乾。 所以證實呢個課題係咩咧？其實樣樣都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 係啦，咁而且仲要有好多咧，就係我哋堪稱覺得好奇怪嘅嘢，佢哋擺埋一齊之後，原來可能係夾嘅。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咧，大家都知最近越嚟越多唔同嘅啲面包，头先我讲日本咧，即系有一个咧最近一个嘅发明，就系、是、嗰个发明其实都唔系呢啲乜特别嘅嘢，只系话俾大家听，大家可以封存地去试呢一样嘢。咁我见完之后，哦，好似好多人都讲，咁我不如试下啦。咁亦都上网翻查咗资料，发现原来几年前已经有噶啦。咁几年前嘅时候就可能系简单啲嘅版本嚟嘅，讲紧嘅就系一个叫做布甸嘅面包。咁、 哦、 我知道咧喺日本啊。有唔知大阪定邊度，係直情有間鋪頭專係咧買一塊嘅多士，但係好得意噶，嗰、那個有個紙兜啦，個紙兜入面佢只係有半塊嘅多一塊麵包裡面嘅一半，即係一半塊多士啦，跟住側邊又擠咗一個白色嘅 cream， 好、多人買。跟住好多人揸住佢會打卡影相，咁嗰塊嘅多士係點樣呢？佢面層上面咧就搽咗啲布甸，係搽勻咗佢，好似果醬咁搽。搽完之後就擺落去焗爐度烘，烘到佢上面脆卜卜有少少焦糖金黃色咁樣咧、但係就好多人食咯，好 聽個名，聽咁講已經好食咯。 係啊，跟住之後，但係呢一樣嘢大家寧願俾錢去試啦。咁結果咧，亦都香港有好多人試下咧，其實用$8已經做到呢一樣嘢。喺屋企自己買咗個麵包，跟住之後又係買一個嘅布甸，跟住搽咗上去。喺屋企大概預熱咗嗰個焗爐，大概180度或者200度，擺入去焗3至5分鐘。你見到個面咧脆卜卜咧，或者有啲焦糖，你就可以攞出嚟食啦。咁而且咧，仲要係有一啲嘅 tips 嘅。個 tips 就係唔好搽咁厚。因為如果搽咁厚嘅話咧，嗰、那個焦糖就未必會咁容易可以變得脆卜卜嘅，因為太厚嘛。咁啊，適中就得噶啦。咁跟住之後好啦，我見到呢樣嘢又忽發奇想啦。而家變咗個進化版，個進化版就係咧將兩塊多士，將個布甸夾喺中間，好似飛碟咁樣做。 哇！ 呢一個就係佢哋暫時咧一個最算係即係呢幾年裡面最得意嘅宵夜食法。 嗱，我覺得多士咧係香港人咧都必食㗎啦。講真，你例如喺下午茶有咩揀啫？咪都係多士嘅西多啦。咁、但係加布甸咧，呢、這個真心新穎嘅。 係。 而我哋頭先咧自己各自即係玩完試過咧， 係 覺得。诶，又竟然几特别喎，咁样嗱，卖个关子，等阵有咩口感，等阵话俾你听。 系啦，但系呢件事，我觉得我自己好认真去做嘅，因为我尝试睇下点样可以打破呢个口感。因为如果唔系嘅，我同日本呢间咁多人排队嘅铺头冇乜分别，系咪先？帮衬 你得啦，使乜日本啫？ 系啦，咁啊，加上而家我就想讲咩，我要打出我自己品牌啊嘛。 系咯， 我自己加出我自己元素落去。 系系系。 虽然系邪恶咗啲，但系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咁头先咪话，如果整个多士嘅$8嘅， 系啊系啊， 我整嗰个咧贵少少啫。你用靓少少嘅料，其实$20到，你可以整到一个好冧滋冧滋、好暖粒粒嘅一个嘅甜品啊！ 我觉得个重点 攞埋俾爱女都正正啊！ 个重点系你加你嗰样招牌先紧要， 系咪啊？ 系有你爱喺入边， 同埋有我嘅手工啊！ 系啦， 大家如果迟啲咧，即系听到个声音嘅时候，知道个手感究竟系点样做 ，handmade 啊！ 咁有先有呢个 feel。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是 港珠特工队。 哎，好瘦啊你！ 你讲师培、啊， 我系你嘅 double 啊而家。 你讲师培啊？ 你啦，冇扮嘢啊你。 你 对 我好啫，俾个靓位你企。 你今日翻嚟有腰啊，几紧要啊！ 喂，其实今日咧就系讲食物，但系唔系讲紧我。 系啦， 即系唔系食我， 因为佢今日 唔系食我 ，OK？ 唔系呢个唔，我谂唔到，我唔想谂。唔系，即系虽然我话你瘦咗，但系你俾啲肥嘢我哋。 系，又唔好咁讲，因为呢样嘢咧，其实咧，我特登再翻查资料嘅时候，原来咧几年前已经有一啲嘅普遍版噶啦。 哦，系咩？ 系啊，跟住之后咧，而家只不过系咧日本咧就再有一啲嘅疯狂啲嘅版本，即系只不过将佢进阶版啫。但系个进阶版咧原本就唔系好似我咁嘅，但系为求因为我哋而家喺公司附近啦，我又唔想俾你食啲好腍白白嘅一啲嘅多士。所以我就咧，即系现成买咗一个嘅多士，而且我仲直情自把自为地咧，就加咗啲牛油落去， 得唔得噶？ 我见到呢撇油真系好担心啊！佢而家咧系好似一大撇生肉酱喺里边啦，但系咧。 又查唔匀，净系喺中间，但系好厚身嘅，差唔多两至三 cm 咁厚。 系， 咁唔系全部都沙律酱嚟噶？ 唔系沙律酱嚟噶， 我以为沙律酱咯。 系啊，我 蛋黄酱、沙律酱一 friend。 咁大整蛊。话说就系咧，其实咧系一啲多嗰啲叫布甸啊。原本个布甸系点样咧？ 日本布甸。 系啦，原本个入点呢个布甸咧，其实原本咧就系话咧去一啲日本嘅嗰啲唔知十几蚊店啊嗰啲咧，尝试搵一个类似凸起嘅多士嗰啲压住嗰啲机啊。因为如果平时我哋嗰啲嘅多士咧，咁啊扁得滞啦，咁啊塞唔到个布甸入去。咁如果咧有一啲特制嗰啲嘅压住嗰啲机咧，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啦。咁其实咧就成件事系点咧？两块面包啦，中间就摆一个布甸落去，跟住之后就搵个机压住，之后就攞去焊 飞碟。 系啦，整到飞碟形状嘅。咁因为咧，而家我现成呢个咧就系呢个手头上嘅最简单版本啦。头先同埋讲过想你食热嘅嘢嘛。咁我就咧已经咧切开咗一半啦。咁啊，丝字加咗啲牛油落去啦。跟住之后咧，再将啲布丁就滗咗落去。所以你就见到好似一啲 cream 嘅物体，其实佢系布丁嚟嘅。 好彩。 咁跟住加上咧，点样去做飞碟形状咧？咁咧就系将侧边个角啊。 喂，其实呢、這个我唔想要飞碟得唔得？我唔要飞碟得唔得？ 揿咗啦 ，OK， 揿咗啦 ，OK。系啦，咁跟住之后咧，系啦，就变成咧咁样啦， 哇，挤晒出嚟， 好啦， 我试下啦，师傅。 哇，其实我觉得系好食嘅，首先咧。我覺得係因為阿莫咧，通常佢買嘅裏面個餡啦，或者佢用嗰啲材料都係靚嘅，所以個布甸應該唔難食嘅嚇。但係個樣有啲衰啫， 靚啦呢個算。 嗱、好啦，試下啦喎。 哇，個布甸好食喎，我淨係攋咗個布甸嘅， 可唔可以淨係食中間個餡？ 係夾埋個麵包，因為麵包有牛油咧，我估應該係似牛奶布甸嘅奶油包啦。 真係奶油包，淡奶油。啊，係咧。你唔捻呢係應該好食好多嘅。 乜嘢呀，有我嘅捻，其實我想話冇乜分別呀。 你知唔知漢多士重點係咩？佢脆呀。你捻咗會點呀？淋呀。咁所以呢基本上佢唔捻呢應該好好食嘅。咁但係呀，個味道配合呢真係唔差。 係。 但係呢食唔到牛油味。 係。嗱，我就撐阿毛啦。咁其實呢捻完又捻完嘅好嘅。咁 呢 捻咗嘅話呢。 你有咩唔撐呀？ 哎，冇辦法啦。 有啊。開頭如果話今日要食嘅嘢就係我，跟住就唔差 啦。 好嘢，好嘢，好，我有啲飽啊。 咁咧食嘅時候，如果你捏咗咧，就有啲煙韌嘅感覺啦。同埋我係食到牛油味嘅，變咗咧你係食到有一啲油甜啦，然後有少少鹹鹹地啦，然後再有呢一個布甸嘅軟滑啦，同埋嗰種牛奶嘅香。 哇！師培而家可以做咧嗰啲飲食節目喎，發現佢講咗好多唔同嘅詞彙啊。咁如果頭先你講好多讚嘅詞彙啦，如果要扁咧，即係話佢咧。 我是不可以咁樣對阿莫噶， 算啦， 我做唔到個老豆， 你自己食多次喺度，搏個位嗰度。 嗱，好簡單啦，即係其實我已經食曬啦。 是 即係證明嗰個好味程度係我食曬咯。 哇！咁所以其實原來咧，即係宵夜方面咧，即係大家都可以不妨做呢個嘅選擇，亦都係不妨呢、這個不二之選嚟嘅。 係啊，冇同人一物。係。你唔想買嗰部機啊？係。你揾手捏捏捏嘅。 都要焊咗先 嘅。但係變咩？ 如果唔係，知唔知變咩啊？只不過係變呢個布甸包。 係啦，同埋你要預阿莫幫你捏捏捏，佢先有嗰個口感。 係啦，如果唔幫你捏捏捏嘅話咧，即係你哋都係爭咁啲 嘅。係啦，但係好食嘅 ，OK 啊，今日。 耶！成功，勁啊！ 喂，嗱呢一個嘅， 喂好味啊！我覺得 多士咧，我真心自己覺得係正嘅。 係啦，我同埋我覺得咧容易整喎，因為你可以當係一個甜品，或者有時啦，你屋企人咧，你真係宴客啦，或者有 friend 上嚟啦，真係買個麵包，擺個多士爐，烘一烘佢，擺個布丁上去，搞掂曬。 坊間咧有啲人直情有講咧，就係話咧，原來你揾個多士即係你攞兩個麵包夾住佢，如果你真係冇嗰個嘅頭先所講啦，話你試下去嗰啲日本鋪頭度揾有冇啲高身啲嘅飛碟嗰啲嘅麵包嗰盒啊嗰啲形狀嗰啲帽嘅話咧，唔緊要，嘗試一下你擺落去嗰、那個叫煎 pan 嗰度，揾個匙羹扼一扼側邊嗰啲位，係、啦，嘗試做到中間可以圓碌碌凸起嘅咁樣，都可以係一個 DIY 簡單版平嘅方法。 但其實咧，我自己咧以前咧一個食法係咩咧，真係買一杯純味嘅雪糕，唔好搞嗰啲咩朱古力啊、花生碎啊嗰啲純嘅 vanilla 咧，翻嚟擺落去一個麵包入邊咧，跟住就夾住食咧，其實係 都好好食噶。 系两样加埋一齐， 雪糕雪咪就系、是、雪糕面包咯， 再加埋布丁做濑尿牛丸。 吓、啊，我就系 feel 到呕吐物。 系啊，我 feel 到我敢食白糖尿病都嚟啊，大佬啊！但系你啱啱讲过呢一个嘅方法咧，即系用布丁啊去夹面包咧，其实我觉得咧令我谂起一样嘢咧，就系、是、面包布丁。 嗯。 你有冇食过面包布丁？ 我知诶，淋白白，跟住喺自助餐通常一兜嘢会俾人搞到好核突个劈啊嘛。 但其实佢本身系搞烂咗噶，佢焗噶嘛，因为 系。但系我意思系佢再整嘅时候咧，嗰种嘅呕吐物 feel 咧，同埋加埋啲提子干喺面咧。 系 啊，但系呢一个系我自己嘅最爱嚟嘅。基本上去亲自助餐食咧，我例牌第一件问咧就系有冇呢一个咯，面包布丁咯。但系呢一个我就睇翻咧个起源咧几有趣嘅，知唔知点解会有呢样嘢出嚟嘅、原来系喺宫廷嘅时候啊。下蘭先食呢啲嘅，但係皇上有一次就走嚟經過出巡，就走嚟望下，啊你哋啲人食得咁開心嘅，咩嚟㗎？俾朕試下咁樣，朕食咗一啖之後咧，佢愛上咗，自此之後佢就話呢一個以後要擺喺我嘅面前咁樣。跟住佢就变咗个高尚嘅食物， 就贵咗啦，真系 贵加咗。因为讲真的，你布丁呢啲都系平民嘢，面包又系平民嘢，但系佢焗出嚟就系变咗一个甜品。 同埋再加上咧，面包布丁嘅原理系啲乜嘢咧？就系因为一啲新鲜嘅面包，大家都知道一定会系好香香味，同埋有松软咁样噶嘛。大家亦都知道，如果面包摆耐咗就会点啊？干真真、硬掘掘啊嘛。咁所以将佢要变翻做淋啲啊、香软啲或者第二啲食法嘅话，所以佢哋就将啲牛奶、将啲蛋，跟住就摆埋落去个面包度，将个面包整翻淋佢，所以就有面包布丁呢样嘢。不过呢个都系我上网睇一个其中一个嘅传言啫，唔知系咪嗰个故仔真系咁样。 但系网上已经有得睇我哋条片噶啦，应该吓咁啊！大家可以上去睇下究竟今日的神同师培个食相系点啦，同埋嗰撇嘢靓唔靓啦。但系都要多谢茉莉，又有好推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3宗系本地感染，39宗同其他个案相关。其中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群组占35宗，令到呢个群组受感染人数增至99人。其余新增个案包括4宗源头不明及4宗输入个案，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6宗源头不明，其余同 Ursus Fitness 有关。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话：，中西区嘅污水检测结果中有几个阳性样本，分布喺不同区域，认为中西区存在社区病毒爆发，呼吁市民趁周末尽快接受检测。對於西營盤健身中心感染群組不斷擴大，是否應該關閉部分健身室？梁卓偉說，所有健身室從業員包括兼職教練都應接受檢測，才知道有可能涉事的場所。他認為健身室要大清洗，到訪過的客人亦都應做檢測，從而收集數據，提供科學基礎，才決定是否要調整整個行業的公共衛生措施。高等法院批准民主派初选案被告南区区议员彭卓琪的保释，驳回律政司的保释复核申请。彭卓琪的未婚妻及同样担任区议员的弟弟彭家浩在场旁听。东区区议员郑鸿达的保释同样获得批准。同案另外两名被告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及郭家麒的保释就被撤销，需要继续还押。高等法院继续处理律政司就另一名被告西贡区区议员柯耀林的保释复核申请。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批评少数西方国家单独或联合发表所谓声明，诋毁全国人大就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绝不是要不要民主自由的问题，而是涉及夺权与反夺权、颠覆和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少数西方国家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小龙离开咗直播室啊，咁啊同大家一齐啦，去揾一啲得意嘅嘢。如果你睇开动画嘅话啦，你对呢一个 terms 我唔知道算唔算陌生，但系香港咧真系比较少见嘅。讲紧嘅就系赛璐璐胶片。今日啦喺我身边咧就揾嚟呢一位珍藏达人啊，咁啊 Anthony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珍藏。你好 ，Anthony。 诶，你好啊，子龙。 嗱，咁我而家见到你啦，真系拎咗三大沓你嘅珍藏嘅赛璐璐卡片出嚟咯。咁啊，但系乜嘢系赛璐璐胶片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咧？ 其实你就要玩。想翻你唔係喺而家呢個年代啦，去翻講緊九十年代或者之前嘅時候，咁我哋動畫製作嘅時候咧，佢所有嘢咧都唔係話你一定要用電腦啊咁樣去做啦，即係你唔係 CG 運作嘅，咁你真係要用手去畫。咁經過一個 process 嘅時候咧，你就會將一啲嘅可能一啲嘅我哋叫錯路路膠片啊，就係所謂你要畫一啲咁嘅畫之後咧，就好似電影咁樣。我哋嗰陣時咧就例如而家拍電影都好啦，其實你係將好多好影咗好多快相啦，你叫做。搭埋一齊好快咁樣快速咁樣播放咧，就成為咗我哋嘅電影啦，即係最主要早期。咁其實動畫都係一樣嘅。咁所以例如可能佢哋會有啲 term 嚟叫咩一秒二十四格，咁就係咁樣啦，就會畫二十四張唔同嘅嘢，咁好快咁樣播放咧，令到你見到動畫嗰套嘢。咁嗰套嘢中間你做嗰啲畫作咧，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錯落路畫啦。 呢度補充少少啦，如果細個咧，大家可能係嗰啲筆記簿啦，嗰啲角落頭咪畫咗好多頁，咁然之後咪喺度扮緊啲公仔喺度喐緊嘅。動畫嘅概念就係咁。咁而錯落路膠片咧，講得上膠片就同佢個製作有少少關係嘅，可能咧就先有一張咧就係背景嘅，係啦，可能喺山邊啦，然之後咧啊，我哋畫個人喺度行緊山，咁嗰個人咧通常就會畫喺嗰張透明嘅膠片上面，然之後再放上去嗰張嘅背景圖，咁個感覺就好似有個人慢慢慢慢行上山，咁而嗰塊咧就係啊頭先 Anthony 同我哋分享嘅賽璐璐膠片嘅根源啦，係啦，咁但係先問下你啦，你自己又點樣樣開始對呢、這個？个收藏或者呢个赛璐璐胶片有兴趣嘅咧， 就因为我自己本身玩好多收藏品啦，咁其中我就初接触画嘅时候咧，咁一啲好贵嘅艺术品咧就买唔起啦，因为太贵。咁但后期咧就发现咗，咦，我哋咧玩嘅可能我哋储一啲嘅闪卡或者大家好多人都有储过嘅嘢，喂，去到咁上下价钱咯，咁但系咧画咧又相对嚟讲唔知点解咧就平咁多，再加上嗰阵时咧去到日本一啲地方啦，就开始见到有卖呢啲嘢。咁喺我印象中咧，我成日以为呢啲嘢咧应该系博物馆嘢嚟噶，因为咧一啲手稿啊等等咧唔应该流出嚟市场俾人哋买啦，应该系佢哋个博物馆慢慢收藏，到后期先发现咧，原来咧佢哋其实一开波嘅时候咧，佢啲 studio 啊等等咧，其实佢哋唔珍惜呢啲嘢嘅，佢哋唔会觉得呢啲系一啲宝藏，反而咧佢哋咧净系在意咧 production 完咗之后嗰套动画嘅制作嘅 quality 系点样，咁中间嘅产品咧，佢哋当时就好多时系会抌啊、毁灭啊咁样，咁到后期有啲人咧发现咗有呢啲嘢咧，先留落嚟，咁我哋就好幸运地啦，因为有一啲人留咗落嚟啦，咁我哋先有機會可以擁有同埋買到啦。咁而香港嚟講嘅話咧，其實就好多人會接觸 figure 啦，即係大家一定會儲噶啦，中意動畫嘅人。但係好奇怪地咧，就好少人咧會理解到咩叫手稿啊，咩叫錯路畫。咁所以咧後期咧就開始引入啦，有啲人咁就變咗就多咗好多香港人認識咯。最近 呢個都幾有趣嘅，因為錯路路膠片啦、啊，我諗對於大家去過中野啊、秋葉原啊，咁可能都會見到一啲店鋪啦，啊無啦啦有一啲好似畫作喺度，但係又唔係最完整嘅、啊，淨係得個公仔。咁其實就係嗰啲店鋪專門賣呢啲錯路路膠片。咁其實呢幾年我都發現少咗㗎啦，越嚟越少。咁而嗰個年代啦，我自己感覺上啦，要儲呢種錯路路膠片啦，香港其實機會真係難接觸嘅，因為冇一間特定嘅店鋪去賣呢樣嘢啦。而記得之前咧訪問過一啲即係動畫公司話，點解會有呢啲流出咧？就係、是、一秒頭先你講啦，廿四格即係坐底廿四張啦，講緊一秒啫。咁你一套動畫都廿分鐘、廿零分鐘，你諗下，你乘翻廿四，乘翻六十，再乘翻呢個廿二，咁你咁啊，淨係一集都天文數字啦。再去到一輯一季嘅時候，其實佢哋要諗辦法保存咧係。唔容易嘅，咁所以慢慢慢慢就有呢方面嘅錯璐璐膠片啦，或者係呢類型嘅手稿啦，開始流出。咁你咧，你記唔記得你一開始儲頭一批係邊啲 系列嘅作品？ 都系噶，同大部分一般人一样啦，都系储翻啲自己童年嘅回忆啦，即系童年睇开乜嘢就买乜，系因为我储开龙珠闪卡啦，咁所以我就会系龙珠开始先嘅。到後期我就會發覺，喂，仲有好多唔同嘅動畫都幾好玩嘅，咁就開始儲翻之前細個睇過嘅動畫咯。咁包括咗可能一啲嘅男仔嘅，就可能係《超魔神英雄傳》啊咁嗰啲啦，或者到後期一啲手稿，可能我自己中意《鋼之煉金術師》嘅。咁雖然冇錯路畫，咁但都會儲一啲嘅，我哋叫線稿啦等等啦。咁例如女仔嘅就可能會儲一啲《百變小櫻》啊、《美少女戰士》啊咁呢啲 hot 嘅嘢。咁有一啲咧就可能大家都好中意嘅一啲動畫啦，咁想儲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唔係賽路路畫呢個年代啦，咁所以變相你只能夠咧買一啲手稿上面嘅線稿之類嘅嘢啦。咁因為之後後期發展咧，嗰啲嘢咧就全部都係喺 CG 喺電腦度再加工咁樣啦。咁呢樣嘢就可惜少少咯，咁變咗就唔可以擁有一個我哋叫彩色嘅一個版本嘅一啲個畫作咯，變咗。 真係時代嘅變遷啦，即係真係講緊我哋細個廿幾年前，《龍珠》啊、《美少女戰士》啊、《EVA》啊、《高達》啊等等，總之就二千年前啦，即係九十年代尾啦，都仲有賽路路膠片。一過咗二千年咧，這個數碼世界開始出現嘅時候啦，啱啱即係數碼暴龍嗰個系列啦，就踩界啦，之後就開始少。咁而你講緊嘅手稿咧，都唔係普普通通，我哋就咁見到就咁畫出嚟嘅手工咁簡單嘅，佢係真係用一啲特別嘅筆啦，即係畫嘅時候咧，嗰啲色咧同我哋見到嗰啲色咧都唔同嘅。點解有呢啲手稿之後會流出嘅咧？ 係啦，咁啊先補充翻先啦。其實佢嘅製作個過程係點樣啦？咁就係話其實大家當你自己畫畫嘅話咧，其實你有好多唔同嘅，你可以用素描嘅方法畫，或者用其他方法畫。咁但係咧，動畫製作入邊咧就唔可以用素描嘅方法咧做嘅，因為其實佢係要將所有嘢啦，就會放翻上去電腦啦，到上色啊、填色啊、幻想啊，仲係好似用緊小畫家嗰個年代咁樣，你係倒一啲顏料嘅樽落去，咁所以咧漏色嘅話、漏線嘅話咧就會出曬去噶啦，咁就會成張畫就唔係嗰樣嘢。咁所以咧，照轉就算你畫素描稿都好啦，你都係畫翻個好實線嘅一個稿嘅。咁而另一方面咧，頭先都講過啦，咁點解會咁樣發展咧？就係、是、因為其實一樣嘢啦，就係、是、labor cost 太貴。你成本太高，你諗下幻想下，你真係嘅，仲係一秒24格嘅年代嘅話，你要需要幾多人力物力去走去畫，畫完之後再做一啲加工啊、後期嘅製作啊等等，咁所以變相一路電腦出現咗嘅時候咧，好多動畫公司咧都選擇用電腦啦。咁當然仲有一部分咧，例如頭先講嗰啲線稿啊，依然都係用動畫師咁樣一筆一畫咁樣畫嘅。咁但係好多嘢咧都係會喺電腦再做啊，特別係 effects 方面啦。咁就係慳翻好多成本咯，其實就係咁樣咯。 即係講緊啲 effect， 譬如龍珠啦，突然間出現嗰啲氣啦、龜波氣功啊，或者美少女戰士變身嗰啲顏色啊、嗰啲光啊，呢啲就係、是、電腦後期加工比較多啦。咁啊，而家見到啦，有幾份嘅珍藏啦、啊。我自己見到啦，真係非常之驚訝嘅，就係呢一個《魔神英雄傳》啊，《魔神英雄傳》啦，呢一個 size 嘅賽路膠片咧，就同平時我哋見到嘅有啲唔同，佢係好似收長啲喎，仲比16:9再窄身啲喎。 係啦，咁點解會有唔同嘅大細呢？其實我哋有個 standard size 嘅標準 size 嘅，咁但係點解有時會大過嗰個 size 咧？有幾種嘅原因啦。你幻想自己做攝影啊，或者等等嘅話咧，我哋會有 pan shot 噶嘛，即係由左邊 pan 去右邊，或者上面 pan 去下面。咁通常一有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咧，佢就會畫一張大啲嘅膠片，咁啊令到佢可以做到依個 effect。亦都有一啲 effect 可能 zoom in zoom out 咧，佢都會畫得大啲嘅。所以例如而家你會見到啦，例如一啲嘅百變小櫻啊、美少女戰士啊，例如呢度咧。有張係極大張嘅美少女戰士啦，咁有啲咁大張咧，就是、因為佢係 zoom in zoom out 個效果啦。咁其實都係一個 effect 嚟嘅，只不過咧就後期如果你喺動畫中公司而家嘅動畫嘅話咧，就唔會係咁樣做噶啦。但以前咧就是、畫一張大啲嘅，咁你咪當 pan 入啲 pan 出啲咁樣就做翻嗰個效果出嚟啦。 就等於我哋土炮咗張相，然之後攞部相機你自己 zoom in zoom out 去影佢變成一個動畫一樣。其實以前嘅年代就係咁樣樣噶啦。你如果去到宮崎駿博物館都睇到一啲類似嘅製作嘅模式嘅，所以咧，你會見到唔同類型嘅大細啦。咁嗱，當然啦，呢啲唔同類型或者特別 size 咧，就比較難儲啲嘅，因為好難揾到一啲好 match 好 match 嘅即係書本啦，去存起。 其實咧，好得意嘅就係、是、好多人唔知道啦，就係、是、咧第一樣嘢咧，點解大張嗰啲少咁多咧？就係、是、因為你頭先啱啱都講咗啦，空間問題。咁你做一套動畫嘅時候咧，就算我冇話佢真係係咪一秒24張咁樣啦，就算唔好咁大個數量都好啦，你根本就冇一個空間去保存。大張嘅咧，好多時係會抌嘅。第一個抌就抌大張嗰啲，我最壓頂。咁所以剩翻嘅咧，一定係啲比較上靚嘅嘢咧，先有機會流出。再加上咧，因為嗰陣時一開波有一套好長嘅時間咧，係 個個當垃圾嘅，咁所以咧而家再揾花就真係難好多啦。咁所以如果就算你喺市場度揾咧，你揾咗好大張嗰啲咧，其實數量咧可能係得1%嘅啫，比細張嗰啲正常 size。 我見到魔神英雄傳呢一張，頭先一路好想講就係咩咧？其實個精細度咧，我睇嗰啲龍神啦、啊、嗰條龍啦、啊、嗰啲竹蘇啊、嗰啲毛髮啊，比起電視睇啦，其實靚好多，精細好多，同埋咧嗰種質感係實淨好多。 係啊，就算你例如唔係呢張咁樣啦，你就算百變小英，例如呢張咧係第一集嚟嘅。咁你見到咧，如果你真係睇翻嗰一幕，或者你喺電視或者你喺電腦又好啦，睇翻嘅話咧。其實個紫色度都係冇咁高啊，原因就係因為你 scan 咗落去，或者你係用部機器過咗落嗰個電視機嗰個畫面度嘅時候咧，嗰陣時嘅 resolution 太低啦，相對而家爭好遠啦。咁所以咧，你而家睇翻個實物就會覺得哇，原來嗰陣時咁靚噶。甚至上一樣最好玩嘅嘢，我哋成日講就係咩咧？就係咧，我哋通常佢哋就算用機器 scan 都好啦，佢係唔能夠 scan 得曬成張畫面。咁所以變咗我張隱藏嘅畫面咧，就會我哋喺呢張嘢先會見到。例如，咦，原來當時畫呢一幕嘅時候咧，係有畫個身嘅喎。咁但係原來咧出嚟電視畫面係冇咗個身嘅，就會有一啲咁特別嘅嘢啦。所以之前有啲好得意就係話，我哋見到一啲流出手稿咧，就係咧個背景咧同本來咧唔同咗。原來嗰陣時有做一個修正嘅動作，就係可能咧佢會覺得太實在啦個背景。例如我哋有一張我哋之前見過嘅，例如 Hunter Hunter 啦，咁講團長，咁就打交嗰一幕啦，佢喺出邊咧就。喺個屋頂度坐喺度嗰一幕，原來咧佢出邊條街咧本身咧佢張畫咧係實色嚟嘅，咁但係為咗佢加強嗰個 effect 嘅關係啦，佢又特登用 CG 效果整蒙咗後面個背景，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嘅時候就發覺，咦原來嗰陣時佢係有畫一幅真真正正嘅畫嘅，咁呢個就係我哋玩動畫有時好好玩嘅一樣嘢啦，叫做。 呢啲咧就好似影相一樣，要做翻少少景深，令到咧有啲可能前清後蒙啊，或者前蒙後清啊嗰種感覺。咁亦都因為咁啦，所以有兩樣嘢衍生咗出嚟啦。第一就係、原稿展啦，係啦，咁大家真係去睇原稿展，你就睇得到呢啲仔細啦。第二樣嘢就係而家開始有啲4K 修復版啊。就是、將呢啲嘅製作啦，由頭再做一次，就整一個靚啲嘅版本俾大家睇得更加精細。 可惜一點嘅就係因為佢大部分剩翻嘅原稿佢都係毀滅咗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就算佢做翻 4K 版本都好咧，佢係重新再整再畫嘅啫，就唔係話攞翻原稿嗰份嘢再去做咯。咁呢個就會有一個比較上大嘅 difference 啊，所以有時你會見到啲畫風有少少轉咗啊，或者你有少少唔係太中意新嗰個畫風咧，咁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啊。 一路講錯路路膠片啦，其中有一樣咯，我見得到啦，都幾關鍵嘅，就係咧點樣保存啊？因為我見到譬如好似龍珠，你而家最尾有一張啦，就係阿吳天咧喺度打機嘅一張啦，明明啦，即係佢面肉色嗰啲地方正常應該肉色噶啦。但係咧，側邊咧就有一啲應該係 cushion 嚟嘅藍色，就見到有啲即係我哋俗稱色移嘅情況啊，啲顏色轉移落去嘅情況。咁呢啲情況點處理？又或者調翻轉頭啦，通常錯落老膠片點樣保存係最理想 嘅 咧？ 其實咧，咁同一般嘅畫好相似嘅，就係、是、咧一即係我成日話啦，任何畫都好咧，其實最驚最驚嘅敵人咧就係陽光。通常咧係有唔同嘅顏料啦，特別係可能有背景，你冇將個背景同個膠片分開嘅時候咧。背景嘅色咧會慢慢咧會走過去膠片嗰個位置，咁就變咗咧頭先你見到咧佢塊面最少藍藍地咧，其實係來自背景嘅。咁呢種做法咧，我哋通常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仲可行嘅話咧，通常我哋將膠片同埋背景咧會分開放。但係有時咧，因為當年嚟講咧，佢哋唔會係當呢啲係收藏品啦，咁佢撇埋一邊嘅時候咧，可能佢根本上就膠片同埋啲未乾嘅嘢就搭埋一齊，咁就黐死咗。咁黐死咗咧，通常咧我哋有一個 risk 就係話究竟你掹唔掹翻開，因為始終你一掹翻開咧，有機會啲顏料可能會碎啊破啊。咁就可能冇咁靚，所以有時咧，你見到就自己做翻個 risk management 咯，就你決定整唔整翻開佢啦。咁 你有冇試過真係好大膽地搣翻開佢而真係塌咗 Q 嘅？通常咧我哋好得意嘅，咁我哋唔會攞貴嘢去試，我哋通常咧就攞平嗰啲咧動畫嗰啲錯落片去試。咁但係咧冇百分百㗎，到而家都好啦，就算點樣用一啲好科學嘅方法啊，或者睇一啲好多唔同嘅資料啊、文獻啊等等啦，甚至一啲我哋有一個專業嘅人咧係專研究錯落畫嘅。佢哋都唔係百分百嘅，因為佢話咧每一隻顏料嘅顏色嘅黏貼度都唔一樣。例如我見到咧 白色的黏貼度是最勁的，你有白色的東西就不要撕了，一定爛。但有些顏色可能藍色啊或者淺一其他顏色又很容易撕到下來，所以通常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撕。 會不會中間攝多塊膠片在這裡就可以隔開它們？ 其實就很多不同的做法的，而第一件事就是其實不是所有畫都是一塊膠片的，例如你幻想你自己要畫一個人在動的時候，可能他悟空這樣出波，咁出波嘅時候咧，其實佢個表情可能冇轉噶，佢淨係隻手喐嘅時候咧，嗰陣時嘅畫法就會畫咩咧？就可能咧就會畫一張咧，就有曬悟空嘅所有特徵啦，唯獨是隻手。咁之後咧就會有另外一塊膠片咧就畫手咯。咁可能咧手入邊咧就有24塊膠片噶啦，咁佢就出波嗰個動作啦。咁但係咧可能佢個人個表情唔喐咧，佢只係畫一塊。咁所以就算我哋成日話咧，你話聽落去好似好多咁樣啦，其實佢只係有一張咧係會齊全曬所有嘅嘢。系啦，咁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成日話咧，好多嘅畫面咧其實係獨一無二嘅。如果你見到嗰個畫面咧，有一某一部分冇喐嘅話咧，好多時咧其實佢都可能淨係畫咗一張 layer 啫，我哋叫做係啦。咁所以儲呢樣嘢嘅時候，我哋又可以注意埋呢樣嘢啦。咁另一方面，啱啱子龍問啦，咁我每日可以隔住佢。咁佢哋咧以前咧有啲人咧就好興用啲牛油紙隔啦。咁但係其實咧牛油紙有個好處嘅，就係咧其實佢係唔會黐死。你只要咧濕翻咁上下咧水啊或者剩咧，你搣咧就好容易搣落嚟嘅。但個唔好處就係、是佢有時嗰啲殘留嗰啲紙咧，你要慢慢好有心機咁去慢慢整走佢咯。咁呢個花心機，咁但個好處就係你分隔咗咧，佢唔黐死咧就唔會有先個適宜嗰個問題。係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會用一啲簡單啲方法，就係買一啲防酸紙，咁啊攝喺中間，咁定時換咧其實就 OK 噶啦。咁佢唔會黐死嘅，因為膠咧係好難黐死嘅相對。 残酷な天使のように少年よし。 除了蔡露露膠片，我看到剛才都有我們提及過的手稿，那你這裡呢其實有很多手稿，包括有 Eva 啦，哇我看到不得了，有凌波麗啦、明雅香啦、曾志啦，特別是機體啦，這些都有。其實真的你儲埋儲埋，你有沒有計過自己有多少珍藏？ 都一定是幾千以上的，即是那個數量的話。 哇，咁啊见到近期 hit 到爆炸啦 ，Eva， 咁啊亦都有几张系你即系最满意，甚至乎而家直头可以讲话市值最高嘅嗰几张，可唔可以为我哋介绍一下 ？Eva 嚟讲嘅话，咁会有一张系明日香啦，咁就半边面嗰一幕啦，咁其实就一个阴影嚟嘅，咁嗰一幕会有啦，咁另外就会有佢弹小提琴啦，咁另外如果你讲紧凌波丽嘅话咧，就会有几幕比较特别嘅，其中一幕就系 OP 啦，即系 OP 嘅其中一个近镜嘅最靓嘅近镜啦。咁我其實本身以前咧有一次咧就有機會接觸咗另外一張嘅，就係咧凌波麗笑嗰一幕啦。咁其實笑嗰一幕咧其實有兩個 version 嘅，咁一個 version 咧就係喺 TV 個版本啦，另一個 version 咧就後期咧電影版嘅時候勁靚嗰個版本啦。咁啊兩個版本，咁其實我都曾經遇過，咁但係都係唔捨得，因為嗰陣時講緊個價錢都係講緊差唔多係150万 yen 一張啦。 哇，講緊十幾萬㗎。 是啦，咁其實唔係話唔值嘅，只不過係有冇嗰個彈藥啦。咁嗰陣時就覺得，買咗咁多嘢，咁啊停一停先。咁其實嗰啲就係一啲好經典咯。 好啦，嗱，最後一題啦，都要問一問啦。其實如果真係作為 fans 想了解多啲蔡露露膠片嘅資訊，可以邊度揾得到？咁而家仲容唔容易揾嘅 咧？其實而家嚟講咧，蔡露露畫咧個 supply 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因為咧去到一個點，頭先子龍都有講過啦，佢喺日本嘅時候有見到呢啲鋪頭，點解會少咗咁多呢？係因為其實供應係好有限嘅，其實佢個量係得咁多就咁多，咁啲藏家全部 keep 起曬唔買咧，就唔夠貨量。咁所以而家你要揾咧，就比以前可能講十年前咧就難咗好多，同埋貴咗好多。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你真係中意一套動畫嘅話咧，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呢樣嘢，因為係 exactly 真係當年你見到電視嗰一幕，嗰人畫嗰份手稿嚟嘅。個紀念性係大好多咯。咁如果你想買嘅話咧，其實而家就算例如頭先啱啱講啦，秋園啊、中野嗰啲地方咧，依然都仲會有啲鋪頭有賣嘅。另一方面咧，就開始見到有啲日本嘅拍賣網啦，亦都有出現啦。甚至而家最近啦，蘇富比啊、Christie's 啊、即係佳士得啊嗰邊咧，都開始拍緊呢啲蔡露露畫噶啦。咁所以你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睇。 咁啊，再一次多謝 Anthony 啦，同我哋分享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咧，喺 Facebook 都 search 蔡露露膠片咧，都揾到佢哋嘅專業嘅。再一次多謝曬。 好，多謝你，唔該，子龍。 希望。